应该是各大工会的人，我们拿下了这么多的副本记录，这个事他们是很在意的。叶修一简言赅地说了一下。抢不到记录就用这种法子吗？唐柔很是不耻，哼，谁让咱们太强呢？那你现在怎么办？我去官网看一下神之领域工会排名，前20的都有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对手，把他们的工会名都记下来，游戏里遇到时多多留心。 在空基城里多转一转，尽量往没有玩家的地方走。刘毅有没有其他角色跟随？等虚弱状态恢复了，找机会混出城来，我会来接近你。好的。唐柔点了点头去了。琉璃之地，这边是练级区，发现风书烟幕和一寸灰的行踪后，就近有不少玩家参与进了追杀。 一些是准备到点就刷琉璃之地副本的33级精英，也有一些只是普通的一二线角色。虽然没被工会要求，但知道了这行动后，却积极主动地自发参与了进来。一间残旧的空屋，风书烟幕和一寸灰两个角色麻利地钻了进去。他们的身后追逐的玩家看起来并没有少。 似乎还是有变多的趋势。正如叶修所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想彻底脱身并不太容易。进屋的两个角色，风书烟幕跑向左窗朝外观看，一寸灰则是冲向了后窗。这边没有人，乔一凡叫着。 出！ 苏慕城操纵角色跑来，两人的角色跳起。 蹲身从那残破的后窗钻了出去。别小看这样的一个动作，换做普通玩家来，未必就能这么一次操作成功，多半会撞个头啊，卡个脚啊什么的挂到床上。屋后的确没有什么玩家，两人趁着此时视线被破屋挡住，加紧朝前一路冲刺，轻跳跃过一道土墙，蹲身落地。 贴着墙根一路蹲行。这边， 乔一凡细心留意着周围的情况，发挥着他出色的大局观，在前方带着路。 怪少的地方人自然就会少。 不过自信并不太足的他，却还是向苏慕城解释着他如此判断的原因。 嗯，快走吧。 苏慕城说着，换他来换。 也只能是这样的方式。土墙并不算太长，这片刻的隐秘行动虽然会让对方暂时失去方向，不过接下来却肯定还是要暴露。只希望这点时间和对方拉开了更多的距离。土墙将近，两个角色一前一后冲了出来，都是转视角回头看了一眼。 追兵们此时散在那空屋四周，显然是在屋里没有找到二人踪迹后失去了方向，正在四下搜寻。也有小部分人正朝着他二人刚刚钻出的土墙这边而来。二人这一暴露，对方自然是立刻调转方向齐齐追来。风书烟幕抬手一个反坦克炮，朝着追进人轰了一下，不过距离挺远。 几个角色随便一散，也就躲了过去，没起到多大作用。苏慕城当然也不会停下脚步和他们纠缠，继续操纵风书烟幕狂奔。 木姐，前面四间房，咱俩分头钻进去怎么样？ 乔一凡说着。风书烟幕是苏慕城，他是相当怀疑，不过不敢确认，也不敢多问。他自认年龄应该比较小。 听着这些人互相的称呼，都冠以哥、姐相称。包子哥、木姐、柔姐，以及他最尊敬的前辈。我右边那间， 苏慕城说着。那我左边。两人说完，角色各走了一边，都是闪身进了破屋， 又躲进屋了。后面的追兵有玩家气急败坏地叫着。 这琉璃之地大大小小的破屋模样都差不多，都是残缺不堪，有的有窗户，有的干脆就是墙破上一大块， 总之门肯定不是唯一出入的方式。这进门跳窗，一段时间里视线都被房屋所阻，他们的追击因为这样的方式已经好几次被弄乱。此时一看二人钻屋就蛋疼得厉害，结果这二人却是越钻越起劲儿。 散开，扩大视野范围， 一人叫着，结果收效平平，听他招呼散开的玩家只有那么区区几个。 散开啊， 此人吼着，又动了几个，但绝大多数依旧无动于衷。 哼，用得着全散吗？有人散去看就行了， 有人笑道。 看到再招呼多慢啊，发现了第一时间就追不是很好啊， 叫嚷散开的玩家说着。周围一些玩家听的果然好像有点道理，于是又有不少人朝旁散着。很显然这伙人并没有统一的指挥。工会准备武力收拾军模校一队人，这个事儿是事先都知会过的，但是此时的追击行动却也是临近12点发现军模校队伍中人的行踪后临时组织起来的。各工会高手都是就近选择追击的目标，所以琉璃之地这边是人员最多的，正好是练级区嘛，练级的准备下副本的都正在这边徘徊呢。这临时凑成的队伍统一指挥当然是没有的，而且就算有这个心，实施起来却也有障碍。由嘉王朝工会发动起来的这次合作并不奢求各工会之间多么的团结一致，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出工出力，先找上霸气雄图。正因为霸气雄图是当前最火烧眉毛的，他们急需抢占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来证明工会的能力，自然急着对军末校拿出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所以虽然这两家素来不合，陈叶辉却相信在这个时候联合霸气雄图的把握很大。不过合作却也不是三言两语就促成的，霸气雄图这边无论会长蒋游还是时区的会长叶渡寒谈，对于嘉王朝都是心存疑虑的。军末校是他们所有工会的共同灾难，这倒不假，但在此时他们霸气雄图火烧眉毛的关键时候，怎么想其他工会也该是先看他们的热闹再说，这当中笑得最开心的就该是嘉王朝才对。结果却是嘉王朝主动来联合他们解他们的燃眉之急，这着实有点不可思议了，怎么想也觉得嘉王朝是别有用心。于是在相互试探的虚情假意当中，双方折腾了有三个多小时，期间陈叶辉是靠又邀到了一些其他工会来参与，蒋游和叶渡寒谈才渐渐打消了疑虑。最终参与这次军末校队伍围剿行动的工会共计七家，自然都是对副本记录抱着很大野心的。大家本都是竞争对手，但在眼下却不妨暂时联起手来把军末校这个大众祸害给消灭掉。这当中让陈叶辉比较意外的是兰西格断然拒绝了他的这个临时合作协议。兰西格是第一个看好军末校请军末校帮刷过记录的工会，自然也是第一个对军末校起过拉拢之意的工会。这样的人才只要认识到了，没有哪个工会会无动于衷。结果到现在兰西格却是受军末校影响最大的一个受害者。不管双方关系是怎么处的，在陈叶辉看来，兰西格现在肯定是满腔怨气，而且比霸气雄图更加急需挽回局面。谁想对方拒绝的那叫一个痛快，连一点犹豫都不带的表示不参与，语气之坚决让陈叶辉一些挑唆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觉得兰西格这样平静坚决的态度 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冲动或是懦弱，而像是理清了利害关系之后的决策。 难道知道君莫笑是野秋了？ 陈夜辉心生疑惑。君莫笑是野秋，这个信息他是绝不会说出去的。叶秋实力的震撼，这还算不上是什么，毕竟这是在网游里，五个打你不过，上十个，十个不够上二十个，二十个还不够，干脆一百个。水平再高，技术再好，也总会被围死。陈夜辉不会说出君莫笑的身份，更怕的是叶秋的名气。十年的大神，多少荣耀迷心中的偶像，这要说出去了，陈也会真怕一堆高手跑过去给叶秋提鞋当小弟，反过来踩他了。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家王朝里，他更是一点都不敢说。他们这里叶秋的粉丝只会更多更忠诚。于是到最后，他对兰西格也只能是心存疑惑，没敢去怎么试探。好在目前集结起来的工会在他看来已经够了。这一次他不仅仅是想灭灭君莫笑出气，他想直接毁掉叶秋的团队。拿叶秋出气，那是刘浩那家伙的私怨了。陈夜辉现在更多却是从攻势出发，不把这团队毁掉，他在第十区孤注一掷的强势出击计划也无法顺利实施。叶秋团队聚集在一起的战斗力他已经从正面领教过了，君莫笑、韩阴柔、包子入侵三个角色的实力让他心有余悸。不过这一次他们更加的人多势众，而且将对方分割包围，一切看起来都挺顺利的。陈夜辉听着各处部下的报道，也带着数人就近赶来助阵。到了琉璃之地这边的位置，就见各家工会的玩家角色乱哄哄地四散奔跑着，目标却不知在何处。 人呢？ 陈夜辉在人堆里看到自家的玩家，过去问道。他没去理会旁人，虽然他是堂堂会长，但在其他工会玩家眼里自然屁都不是。万一遇个霸图的死粉，暗中给他打个黑枪、拍个黑砖、捅个黑刀都是有可能的。陈夜辉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这次合作只是凑数方便对付君莫笑一行人，完全没有拉拉手成好朋友的意思。 进房了，左边和右边。 家王朝的玩家看到是会长亲临，连忙说着。 那还等什么呀？围啊！ 陈夜辉说。 再围呢？ 这玩家一边无奈地说着，一边自己也转视角看了看这一片乱哄哄的场面。没错，他们是在围呢。 咱们的人都过来。 陈夜辉也没妄图指挥大局，算是挺有觉悟，只是招呼了他自身的兄弟。家王朝的人一看会长到了，自然而然就都聚过来。 你们两人留在这边，其他人跟我上。 陈夜辉还留了两个部下在原地，这是其他工会都没有的布置。其他工会都是哥几个一起跑跑跑，你去左边，我就不去右边，从来不分离的。左右房屋都已经有人冲了进去。 不在房间里！ 有人大喊着。 废话！ 立刻有人嘲笑。这肯定不会在房间里呀，人就是进房然后跳墙，利用视线死角逃跑。屋里玩家麻利的都想从窗口跳出去，却没有职业级那么精细的操作，有的闷出去的，有的卡窗上的，这进来的也不全是同一家工会的，卡窗的自然会被其他工会的人狠狠嘲笑。谨慎点的已经飞快的又从门里退了出去，其他外围的绕到屋后的却也没有发现风书烟幕和一寸灰的踪迹。 快快快！ 众玩家叫着，连忙朝前继续狂奔，只当二人趁着机会又已经跑远了一截。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夹在左右两间破屋当中的那间废屋里，风叔烟母和一寸灰两个角色正静静地蹲在角落里。风叔烟母缓缓地移到了窗上的残口旁边，偷偷朝外扫了一眼。 都上当了，果然是已经习惯了我们一直以来的逃跑方式了。 苏沐橙给乔一凡去这消息。 他们没有合理的指挥，所以我想他们会进入这样的误区。 乔一凡说着。他善于观察，当然包括观察队友和对手。对方散乱没有协作的追赶，乔一凡都看在眼里。他断定对方是没有人进行统一的调度。所以他和苏沐橙商量后有了这样的计划。他们一路都借出利用视线盲点脱身。一次、两次、三次，给对方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于是在这样一个合适的地形突然做出改变。他们不再逃跑，而是选择了躲藏。从左右两间破屋穿过后，两人立刻就从中间这屋的墙上缺口跳了进来，静静地躲在角落中。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居然没有人察觉，哪怕有个人随便从中间这个破屋路过一下，都会发现二人，但偏偏就是没有人这样做。所有人都是急着赶快绕过这三间房阻挡的视线，然后去看清二人朝哪个方向去了。 我们走。 苏沐橙招呼乔一凡，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里一直躲下去，对方追出去一会儿不见人影，肯定是要四下搜索，两人只想趁这个机会反方向脱身罢了。乔一凡的一寸灰立刻朝着房间门口移动，但刚露半个身形立刻闪回。 外面还有人。 乔一凡给苏沐橙去了消息。 嗯？ 苏沐橙的风叔烟幕也连忙来到门边上。 对不起啊，木姐。 乔一凡很是惶恐，这个脱身计划大半出自他的提议，他难得这么有信心一次，结果却发现对方居然还是有人在后面留守，判断出现了失误，乔一凡顿时又是懊恼又是惶恐。 没事，冲出去。 苏沐橙说完，角色已经闪身出了屋，大后方留下的正是陈叶辉留下的两个家王朝玩家。其实乔一凡的判断并没有失误，只是他没想到偏偏在这个时候对方又有新到场的玩家，而且会有陈叶辉这样的会长级人物。新来的自然没有之前一路追赶所形成的思维惯性，陈叶辉又是拥有指挥权的人，乔一凡这个设计本就是通过一路布局才形成的，对于身处局外的人自然是毫无用处。二人一看到风叔烟幕冲出，还稍怔了怔，反应过来连忙发出消息。风叔烟幕的炮弹早已经飞了过来，二人连忙闪避，却不料苏沐橙的反坦克弹三发三个方向，两人不躲还好，这下意识的一躲正好是一人中了一发。